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食物当中的真菌霉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放送健康科普大赛，为大家介绍生活当中有用有趣儿的健康妙招。首先呢，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环节，健康听我说，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主任技师赵荣为我们带来题目，当心食物中的真菌霉素。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您在生活中这么做过吗？苹果烂了一小块儿，您会挖掉了接着吃吗？馒头有了霉斑，您会抠掉了热一热以后接着吃吗？请问大家会这么做吗？有人点头了，有人说会了。那么今天我就要提醒您，一定要当心食物当中的真菌毒素。食物发霉是由于霉菌污染造成的，当环境条件适宜，霉菌带有产毒基因的时候，霉菌便会产生一种毒素。由于霉菌呢，它是真菌的一种，所以霉菌产生的毒素叫做真菌毒素。真菌毒素的毒性啊，非常的强。大家都知道黄曲霉毒素吧？那黄曲霉毒素 B1 的毒性，它是氰化钾的10倍，是砒霜的68倍。我们现在发现的真菌毒素啊，一共有400多种，它可以污染几乎我们所有的食物。那什么食物容易被真菌毒素污染呢？我们先说我们每天每顿必须吃的粮食，五谷杂粮啊，是真菌毒素污染的大户。腐烂的山楂、霉变的苹果当中呢，可能会含有展青霉素啊。爱喝咖啡的朋友们注意了，霉变的咖啡豆中可能会含有折曲霉毒素，红心变质的甘蔗当中会含有三硝基丙酸。三硝基丙酸它可以导致人的急性中毒，甚至于死亡。说到这儿可怕吧，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吃的呢？会不会都含有真菌毒素呢？告诉大家别担心别害怕。那么我们如何避免我们食用到含有真菌毒素的食物呢？防止食物发霉是不二的选择。防止食物发霉大家一定要记住，请大家跟我一起记住下面的4点。霉菌它喜欢氧气，那么我们在购买食物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购买抽真空充氮气的食物，同时呢还要购买小包装的，您吃完一袋再开一袋啊。霉菌呢它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我们在储存粮食的时候，储存食物的时候呢，要给它通风，给它干燥。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要在正规的市场去购买啊，保质期内新鲜的食品。最后祝您吃出安全，吃出健康。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第二环节，健康实验室，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张勇，他带来的题目呢是致痘吸血鬼。 那么我今天健康实验室的题目是致痘吸血鬼。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这吸血鬼是什么呢？那么2014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以每年杀死的人类数量来进行作为标准进行统计的话，小小的蚊子因为叮咬吸血传病，每年造成72万5000人的死亡，名列榜首。那么秋天到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蚊子会少点？实际上呢，秋天的蚊子依然比较凶猛。中国有句古话叫秋后的蚊子猛于虎，指的就是秋天室外的温度比较低了，蚊子进入室内来叮咬人。同时呢，它为了它越冬做储备，它需要更加疯狂，也是进入最后的疯狂。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呢，大家知道市场上最常见的驱蚊产品两大类，一类大家在超市货架上都可以看到，驱蚊水、 另外一大类是被年轻妈妈所追捧和青睐的驱蚊手环、驱蚊贴，到底这些产品能不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避免被蚊虫叮咬呢？下面有请我的助演，今天通过我们的现场实验来为大家进行揭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养蚊笼里边放了300只饿了5天的花蚊子。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干嘛呢？要保证它有攻击力。那么我请我的助演把他的手伸到这个笼子里去。大家看，那么这个花蚊子呢，它有个别称叫亚洲虎蚊，它的手一伸进笼子，像热饿虎扑食一般扑向了它的手，所以我的蚊子它的攻击力是合格的，这是为了保证我们实验的科学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传神器驱蚊手环，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吗？大家一定很好奇。那么我的助演现在已经把手环戴上了，接着他又把手伸到了这个300只蚊子的笼子里，我们看一看效果如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依然有蚊子停落到他手上，甚至个别的蚊子停落到手环的附近，手环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接下来最后我们为大家演示的是市场上最为常见的，对，这个蚊子呢还钉在他手上不放了，最为常见的驱蚊液、驱避剂。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一小瓶驱蚊液它有那么效果，有那么神奇吗？各位观众，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大家可以看到，涂完驱避剂以后，他把手放到笼子里，可以纹丝不动，现在没有一只蚊子停落到他的手上。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的驱避剂是有效的，那么大家大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一些问题。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只有含有避蚊胺或者驱蚊酯的驱蚊液或者驱蚊花露水它是有效的。涂抹的时候呢，像我们的助演一样，均匀的把它涂抹在皮肤表面，裸露的皮肤表面，特别像手腕、脚腕等等这些地方。但是如果皮肤表面有破损的话，大家呢不宜涂抹。另外还有一个，有时候你出去运动出汗了，或者我去洗手间洗手了，那一定要记得要补充涂抹。另外回家之后记得把它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小的提示，2个月以下的儿童呢，我们不建议直接涂抹在皮肤表面，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进行防蚊。愿咱们在座的每一位远离蚊虫侵扰，拥有健康生活。 在今天的健康科普大赛当中，我们还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曹建春，他呢要为我们介绍躺着都能运动的健身方法——静脉呼吸操。 大家好，我是董忠。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血压、血糖、血脂正常，肥胖的人也是应该要减肥的。首先，从1948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肥胖界定为一种疾病了，而且这种疾病的流行趋势也越来越广。看看我们周围胖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第二，肥胖本身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由于体重过重，对我们的骨关节、对我们的肺部都会造成侵害。肥胖的人发生高血压的几率高，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腹翩翩的中心肥胖的人，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远远高于体重正常的人。肥胖的人发生心脏病的风险也高啊。同时对于某些肿瘤，比如说绝经期后女性的乳腺癌、子宫癌，男性的前列腺癌，也都和肥胖密切相关。而且肥胖本身还可以导致寿命的缩短，最多可以减少8年的寿命啊。所以说，只是肥胖的人也要从今天开始就要减轻您的体重，减轻您的脂肪，减肥哦。谢谢大家。 在今天的健康科普大赛当中，我们还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曹建春，他呢要为我们介绍躺着都能运动的健身方法——静脉呼吸操。 我是东方医院血管外科曹建春，欢迎大家来到东方健康讲堂。前天下午我出门诊的时候，一位患者朋友问我，您工作那么忙，有时间锻炼身体吗？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正在锻炼。患者感到非常诧异，搞不明白我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只要我们把健康放在心上， 同样就可以把它落实到行动上，不管是像大家现在坐在凳子上，或者是刚才像驾学所说的躺在床上，甚至走在大路上，我们都可以锻炼。这个锻炼的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深呼吸。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可以把手放在前胸，同我一样深吸气。大家感觉到什么？是肋骨上抬，肋间隙增宽，胸廓扩大。这个时间我们不但吸进了氧气，同时让我们头面部、腹部、四肢的静脉血向心回流。所以说呼吸不但是一个呼吸系统的问题，还是改善了全身的血液循环。我们在深呼吸的时候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可以减少胃肠道的静脉血的瘀滞，减少腹胀、便秘、消化不良。如果是规范的做的话，也可以起到瘦身健体，让您的腰更加纤细，让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耳聪目明。说到这么多好处，我们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静脉呼吸操。这个操分为三节，很简单。第一节是后仰前倾预备操，动作要领是身体后仰，展双肩，身体后仰，展双肩，双肩尽可能的外展，让我们胸廓扩大，吸入外界的氧气。前倾收腹，前倾收腹，尽可能的收小腹，浊气宣，排除二氧化碳。那么这一节，第二节是单臂单肺轮转操，动作要领是前单臂外展揽日月，单臂外展揽日月，回首重按神阙穴。同样，左手单臂外展揽日月，回首重按神阙穴，重按排出二氧化碳。第三节我不用教，大家都会，而且刚才已经看到有些观众朋友已经做到了，就是哈欠懒腰操。我们打哈欠伸懒腰，大家现在是否是感觉到眼前为之一亮？让我们记住一句话，身心健康，知行合一。谢谢大家。 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啊，感觉疲惫的时候或者运动之后特别爱干什么呢？喝饮料，而且呢还要喝碳酸饮料，觉得喝一口冰镇的啊特别舒服，然后窝在沙发上觉得整个世界太美好了。但是您知道碳酸饮料的一些秘密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临床检验科副主任检验师韩冉，给大家带来题目，解密碳酸饮料。 欢迎来到今天的东方健康实验室。我们今天的实验开始之前，想先请我的助手为各位评委送上一瓶特殊的饮品。在炎热的夏季喝上一瓶冰镇的碳酸饮料，那感觉真的是冰冰爽透心凉。但是碳酸饮料真的健康吗？今天我要在现场为大家复制一杯碳酸饮料，咱们拭目以待。这是一个烧杯，烧杯里现在放的是50克的白糖。这是我根据市场上一款非常受欢迎的碳酸饮料的配方表已经预先称好的。我们都知道饮料的主要口感就是甜，对吧？所以呢，我们首先在这个白糖里加入300毫升的水，加水后我们把它混匀。那么喝过碳酸饮料的朋友都知道，碳酸饮料它不仅仅是甜，甜中常常还带有一种甜中带酸的口感。所以呢，我为了配合这个饮料的口感，我还要在这个水中加入柠檬酸。这是一小瓶柠檬酸，我们加入1克左右，用瓶盖。好，我们继续把它混匀。那么碳酸饮料除了口感我们现在已经复制好了，它还有一种独特的香气。一般的碳酸饮料都有水果的香味，那么今天我选择的是橙味的香精，就是我们要配一个橙子味的碳酸饮料。加入几滴香精以后，我现在已经能闻到扑鼻的香气了。但是我的这杯对于大家来说完全没有吸引力，为什么呢？它没有颜色，对吧？它是白的，看起来跟水一样。所以为了配合我的香橙味，我要给它加入橙色的色素，这是一食用色素，加入5到6滴。好，大家看我现在的这杯水是不是可以以假乱真了，有点像一杯饮料了，对吧？但是碳酸饮料怎么能没有气泡呢？所以最后我们要在碳酸饮料中加入1小勺的苏打。 OK， 完美，它已经开始冒泡了。现在我的饮料已经可以以假乱真了。我把这杯饮料呢拿到评委席，给各位评委闻一下，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像真的饮料一样。但是我相信评委们闻完了以后，不会有任何一位评委想要去品尝它。为什么？ 因为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我制作这个饮料的过程，看到了这一杯饮料里含有大量的糖和很多的食物添加剂。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这么喝饮料，大量的喝饮料，是不是一定会对机体造成负担？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生就只能剩下白开水了吗？想想都觉得非常的枯燥。大家有没有想起刚才我的助手为大家奉上的这一杯饮品？有没有哪位评委老师尝了？是什么东西？是一杯老北京酸梅汤啊。那么这个酸梅汤呢，是我今天早上刚刚亲手熬制的。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酸梅汤的几种原料，我们来看一下：山楂、洛神花、甘草、乌梅、桑葚、薄荷、陈皮和桂花。那么这八种天然食材不仅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各有各的功效。比如说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陈皮，它可以调理脾胃。再来说我们的洛神花，它有平降血脂的功效；桑葚呢，补肝益气；然后甘草大家都知道，清热解毒，还能够去咳止痰。因此我们这一杯酸梅汤不仅仅是天然健康的，它还可以平降肝火，调理脾胃。那么相信大家在酸梅汤和碳酸饮料中已经做出了您正确的选择，健康绿色饮食，开启健康生活。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东方健康实验室，谢谢。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谣言粉碎机，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王嘉林带来不爱吃蔬菜拿水果补充也可以这一说法的讨论。 欢迎走进我们的东方健康讲堂。首先请看大屏幕，这是一条流传非常广的谣言。我们知道啊，水果呢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对于高血压病人都是不太适合长期服用的。那蔬菜呢来说的话，尤其是绿叶蔬菜，它的含糖量相对更低一些，所以我们建议要吃这个蔬菜。另外呢，蔬菜里面富含的丰富的纤维素，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那样对我们慢性病合并便秘的病人特别有好处。同时呢，因为蔬菜里面富含着维生素，富含着大量的叶酸，对于我们贫血的病人也是有好处的。而长期吃水果来代替这个蔬菜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贫血甚至便秘的一个发生。这就是这条谣言的错误的地方，一定不要偏废啊！蔬菜水果都要适当的吃，尤其是蔬菜。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一天呢要吃1斤左右的蔬菜，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营养。 今天的健康北京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深深的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国天眼》，仅以此剧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第四集。 彭公，你这样对得起蓝总吗？ 前些日子老蓝回北京汇报工作，顺便参加了单位组织的体检，今天早上单位来电话，老蓝体检结果出来了，肺癌。 什么？ 已经是中晚期了，领导让我务必把他送回北京手术，这个关键时候让他回京住院，他肯定不干，我只能撒这个谎，先把他骗回北京再说。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不是孤独的？ 蓝爸爸，您为什么念叨这几个问题？ 这是人类永恒的哲学问题。这会儿啊，我特别孤独，特别软弱。一根火柴发光的时间大概是5秒，一支蜡烛烧完是一整夜。可是这一杯太短了，好像 像一眨眼就要灭了。 您好像很累，您就别再问这些问题，您放下他们吧。 不，不，我的孩子，我的时间不多了，不多了，我必须真正着心，让你成功来到世上，让你帮人类解开许多谜团。 老爷子，